第62集，剿匪三。 过了半个时辰，秦生一队人才赶了过来，他们个个也是身上浴血，手里马背上拎着头颅。薛远先前将兵马分成两队时，给秦生的人最多，但统计伤员的时候，秦生队里的伤员却比他的人更多。秦生抿着唇，低声和薛远说着事情经过。秦生性格谨慎，不卑不亢，他是一个很好的命令执行者，按着薛远的吩咐一点一滴的办事儿，不敢露出一个破绽。他没有薛远狂，也没有薛远上上下下数次战场的底气和自信。他带着兵马清除了寨中残留的人之后，就带着人潜伏在了山林之中，准备来场偷袭战。只是野林之中各种的毒虫毒蛇，山上地势不明，袭击王寨主一行人时还被对方给伤了不少人。薛远听完面色不变， 下不为例。 秦生感到稀奇，看了他一眼，不明白他竟然就是这样一副平淡的表情。毕竟薛远的脾气和性子哪一个都不像是好说话的样子。薛远注意到了他的表情，顿时阴恻恻的一笑， 怎么还想让老子夸你两句？ 不敢。 秦生连忙退下。薛远大马金刀地坐在石头上，心里想着这秦生还算有些本事。薛远本身就是一个领兵带将，对打仗天生就有天赋的人，他也挺欣赏同样有天赋的人。这样的人错过一次之后就能记住，别人再教训只会惹人心烦。反正薛远不耐心听别人的教训，包括他的老子。 天赋不如我，带兵打仗也没有我敢拼，比不上就是比不上。 夕阳逐渐染黄，映着天边红色的晚霞。薛远将水囊往旁边一扔，站起身说道： 警官，给老子摆在最明显的地方。 大人，趁着天没亮要攻上去吗？ 攻个屁，地势险要机关重重，你怎么攻？ 那我们该 安营扎寨。 薛远抬头看了一眼西广山，找了一处在山上一眼就能看到底下的显眼地方。 金棺摆这儿，我就点起来。河里有鱼，山脚下有野鸡野兔，喊人多抓一点，先围着金棺吃顿饱饭。 听到吩咐的秦生连问都没问，就吩咐小兵将堆积成山的头颅搬到了薛远指定的地方。其余的军官对视一眼，表情怪异。 围着军官吃顿饱饭，薛大人真是不拘小节。 这些都是顾元白足粮足饭养出来的身体强壮的士兵，力气大，耐力强，在下水捕鱼、上山打野的方面自然是小菜一碟。薛远没让他们深入林中，一群士兵就在山脚下捉了一些野鸡野兔，配上水里捞出来的鱼虾，吃的那叫一个香。薛远看了一圈， 饭量都不小。 他们都被圣上给养大胃口了，光京城里的这些兵吃吃喝喝一天都得下去这个数。 说着军官伸出了两只手。 哼，现在吃的倒是好。 薛远转过身看着火堆，火苗在他眼底上上下下的燃起跳跃，一如边关大雪磅礴里跳跃的火堆。他淡淡地说道： 几年前那会儿，在边关防那群游牧的时候，我带的兵饿得吃衣服里的枯草。 大冬天边关冷得能冻死人，游牧人没有粮食，三番两次越界，薛远不得不带兵驻守在边关上。厚雪遍地，草不见一根，一脚下去能冻僵半条腿。那会儿在风寒里站上不到一刻钟，谁的脸上都能够附上一层冰雪。但他们是大横的士兵，自然是再苦也得给这些可怜老百姓守好过冬的粮食。薛远清楚地记得，那时朝廷的粮食和冬衣迟迟不来，粮食吃完之后，他们总不能跟游牧人一样去抢自己百姓的粮食，于是渴了吃雪，饿了吃雪。薛远那会儿简直就吃了一肚子的雪。雪不管饱，进肚就化成了水，大冬天的没有办法捕猎，从游牧人那儿弄来的马舍不得吃， 等饿极了想吃的时候，转眼就得交给朝廷。那么冷的天，士兵饿得拆了衣服去吃衣服里的枯草，枯草也不管用，最后不是被冻死就是被饿死。薛远那时候就在想， 这狗屁京城到底在干什么？皇帝呢？大臣呢？都他娘的死了吗？只记得朝我们要马要牛羊，那粮食呢？ 一个领兵的看着自己的兵饿成那样，冻成那样，是真的挺难受的。那个时候薛远就厌恶起了京中的统治者，吃肉吃得满嘴流油的人永远不知道饿肚子是个什么滋味。军官对薛远在边关的事情有些感兴趣。 大人，你身上应当是有些军功才是。 哼，老子废得很，半点军功都没有。 军官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眼中明显写着不信，但也没有接着问下去了。他将烤熟的兔子肉递给了薛远，薛远大口吃了起来，狼吞虎咽的架势同一旁的士兵没什么区别。山下的动静很大，时刻看着山下动静的小喽啰早在金官被垒起来时就通报了刘云。刘云亲自走到边上一看，就看到这群朝廷官兵在围着火堆吃喝说笑，神情之中轻松无比，一副庆贺的姿态。 他们在庆贺什么？他们还没抓到我呢，这是在庆贺什么？难不成这些人已经有对付他的办法了？这怎么可能？ 刘云越想越乱，越想越觉得是他想象之中的那样。这群人在他山脚下吃吃喝喝，就是在耀武扬威，是在提前庆贺这场剿匪的胜利。他们有办法攻破西广山，要上山杀他来了。他的目光放在那群小山一样的金冠上，浑身一抖，寒意涌上。 西广山最多只能坚持一个月，要是一个月内的粮食被耗尽了，我的头颅是不是也是那小山之中的一个了？随时盯着他们。 刘云准备同寨中人从长计议，他重复着吩咐了小喽啰好几遍。 他们有任何异动都要来通知我。 任何？ 看管着山下情况的小喽啰也害怕极了，结巴地说道。 是。 很快山脚下的人就饱食了一顿，他们被领头的那个官爷召集起来，不知说了什么，那些朝廷兵马就列队长长地朝着山脚下出发。看得小喽啰大喊一声， 寨主，大事不好了。 刘云一听连忙赶来，看到下方情况后就是眼皮一跳。他派人去探查这群官兵在做什么，结果得到了这群朝廷官兵正在山脚下堆柴的消息。 他们这是要放火烧山吗？ 西广山上自然不只有刘云一个管事人，几个小头领闻言个个的表情都震惊的狰狞了起来，亲自跟着小喽啰往山下一探，果然这些朝廷官兵正在砍柴，已经有几堆柴火堆在了山道底下了。 这是要活生生烧死我们呀！ 管事人回来禀报了刘云之后，刘云面色凝重，他最后摸了把脸。 深夜更深露重，他们烧不起来，也没有时间凑齐这么多木柴，咱们收拾行囊，趁着敌军睡得最熟的时候连夜下山逃走。 这话一出，很多大小头目都同意了，他们心中清楚，知晓留在山上早晚都是死，还不如夜里放手一搏，还有一线生机。而薛远恰好也是这么认为的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